都不利。他希望韩中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把握难得的机会，取得积极成果。韩方高度赞赏中方期间为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进程发挥重要作用。文在寅又说，希望出年早日在首尔和习近平会面。习近平说，中韩两国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系，在多方面有着广泛的共识。两国向来是紧密合作的好朋友，亦都是好伙伴。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正是面临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中韩两国应该深化和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维护和扩大两国共同利益。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巴蓬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以及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雨。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859点，跌9点，总成交金额51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2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56点，跌1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5.8升6毫，盈富基金28.05跌咗1毫，阿里巴巴208元系升1元。美团点评101元，跌1元；友邦保险79.05跌咗8.5毫；建设银行6.68升5仙；中国平安91.3跌5毫；信宇光学科技136.3跌2.3；小米集团10.24系跌1毫；港交所255.8系跌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9，英镑10.138，瑞士法郎7.935，澳元5.382，加元5.921，新西兰元5.146，欧元8.6337。每百日元对港元7.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23。日经平均指数报23821点，升4点。港金现价报1376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4.72美元，卖出148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咗场，咁快线同埋中线咧就重开，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咁就系较早时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塞紧车嘅朋友咧，麻烦等多一阵。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过去九龙的交通，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就比较多车一些，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比较繁忙些少的，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近住东边街一带咧系比较车多挤塞噶，咁后些少啦，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都系车多挤塞，龙尾去到汇丰总行对开。提一提大家啦，中区嘅天华道同埋立法会道咧系暂时封闭咗噶，咁就系中区嘅天华道同埋立法会道暂时封闭咗。九龙的路面情况，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车多缓慢，龙尾接近上怡道。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龙尾在月华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龙尾就在蓝田消防局。 咁新界方面咧，荃青交汇处一带咧比较挤塞噶，清泉路去梨木树方向嘅龙尾排到青衣北桥。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截止的日期已经延长至到2020年的6月30号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圣诞全家做乜醉？ Ho ho h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同埋二台院线嘅阿 O 啊。嗱，讲开二台院线啊，当然想睇下戏啦。一家人啊，一齐啊入戏院食下泡谷，饮下汽水，睇部咧好 warm 嘅圣诞电影，咁咪最 ho ho ho 啦。 Hey,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公司啲订单少咗好多，我哋个饭碗 唔使担心。喺政府支持下，香港按证保险有限公司嘅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咗特别优惠措施，计划提供八成信贷担保，担保费仲大幅降低添。政府会提供高达1000亿嘅信贷保证， 公司攞到贷款，我哋就唔使担心饭碗啦。 详情请浏览 www.hkmc.com.hk/sfgs。 有到圣诞，有到圣诞，冇到圣诞，咁先最赞。 Hello。圣诞节一大班 friend 要开 party， 去边度买嘢食好呢？ Stephen 啊，我听讲呢个网站有好多零食卖噶，仲可以寄翻嚟香港，等我网购一啲先。 等等，你睇清楚啲包装先啦，上面写住 HEMP hemp 同埋 THC， 系大麻产品嚟噶。 吓，任何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即系 THC 嘅产品，都系受危险药物条例监管噶。 冇错啊，非法进口、网购或者邮购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嘅产品，包括食品或者饮品，一律都系犯法噶。 帮人收呢啲包裹，都可能触犯贩运危险药物罪行，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以及终身监禁噶。上网买嘢记得睇清楚啊！ 咁公公呢？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听日咧就系呢个平安日啦， 系啦，咁夜晚就系平安夜啦， 系喎。 咁呢个大时大节嘅时候咧，我谂如果有啲人唔喺你身边，一啲好重嘅人唔喺你身边咧，就会好思念对方啦。 系啊， 所以今日第一首歌为大家带嚟系一首同思念有关嘅歌，系、 哦、 啦，歌名叫做《彼个所在》， 彼此 个彼，彼个一个两个嘅个所在。咁其实系台语嚟嘅，系、 哦、 啦， 识唔识读啊？ 唔识， 嗯， 系啦，唔好问咁多。咁翻译成广东话嘅意思，其实就叫做在哪个地方。 哦， 咁嗰个地方指紧嘅系天堂。系、 哦、 啦，就是思念一啲即系可能已经离开咗我哋嘅人啦，咁样。咁呢首歌入边有四种语言嘅，即 系 有国语啦、台语啦、英文同埋广东话嘅部分。咁主唱嘅咧就叫做娃娃魏如萱呢一位歌手。咁基本上系一张零负评嘅歌嚟噶啦。系啦，因为睇咗网上好多评论啦，咁样。咁其实入边嘅思念就系包括有佢离开咗嘅爸爸啦，离开咗嘅猫啦，同埋有陆海彤，即系好好嘅一个朋友咁样。系啦，咁所以就喺呢个时候咧，想送呢首歌俾大家，等大家一齐感受一下当中。那种很浓厚的思念和 我覺得是一種安慰的作用在當中。 OK， 我開頭幾驚幾今天已經是 Blue Monday 的了，突然間再來這個情緒 可以釋放一下的。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同我哋揀歌嘅咧，系啦，有位 YouTuber， 系啦，佢系史莱姆哈。 Hello， 大家好，我系史莱姆。 你好。 啊，呢个系佢标咗开场嚟噶，一定要呢个节奏我先得噶，好神奇。 唔系讲咁多年咧，有少少戒唔甩啦， 系 啊，即系就算出去咧。分享嗰時係都係咁樣，好奇怪。 哦，你出去分享啲咩啊？通常會 係有時會入中學分享，即係吹下水咁咯，即係懶係正能量嗰啲咁。 咁唔係有個主題嘅咩？即係想吹水都，即係教 職業導向咯。即係有啲年輕人對呢一行咧有興趣 嘅 嘛。 因為我有 friend 做中學老師，佢話佢嗰時即係做過調查咧，佢哋學生八成都係想做 YouTuber。 正常啊， 係啊，好恐怖啊呢件事。 應該係你唔識諗啊，細個。 咁我想問，咁你當時你係咪？好识谂，定系都系好唔识谂，所以答我就行差踏错，做咗 YouTuber 咧， 阴差阳错应该咁讲，因为我冇特登话觉得呢个系一个职业噶，嗰阵时纯粹系当兴趣嘅啫嘛， 吓 系啊，即系你都冇谂过，好多人打机可以成为职业噶啦，即系兴趣嚟噶嘛，中意咁做嗰样嘢咪做咯， 系， 所以嗰时都系咁样，做咗差唔多年几两年，先开始话，诶、原来有钱赚噶，都 OK 噶，都可以俾我。赚翻啲钱去货金噶， 好紧要啊！ 咁如果你譬如真系去中学，咁譬如阿琼头先讲话，喂，可能我八成中学生 想做你呢， 即都想加入你哋呢个行列嘅。咁你会通常同佢分享嘅时候，你会有啲咩提点佢？ 第一句一定系讲唔好咯， 系千祈唔好同我争饭食啊！你哋， 我永远都觉得，如果你当呢样嘢系一个行业、一个事业咁出发嘅时候，你好难行得完咯。因为你其实头几年一定系挨嘅。即系你唔系凭兴趣咧，你死梗嘅，基本上，因为你冇钱赚，一定系，系啦、 哦， 即系我觉得啦，正常，如果你真系想做呢样嘢，你就真系有份正当工作先，即系维持你嘅生活，跟住先至你用公余嘅时间去做呢样嘢，我觉得已经够啦， 系、哦、，OK， 当真系你 smooth 咗啦，开始有稳定收入，你先至转全职都唔迟， 系， 最惨喺香港系冇乜公余时间。 啊！呢、這个真啊，呢、這个真啊，所以我就可以测试下系咪你真爱咯？系真爱嘅话，啲挨眼瞓你都会做， 系 好有说服力嘅咁样。 咁你请唔请人啦？我做你嗰份正职先，系啦，你请开个助手，我做正职，我再搞 YouTuber 嗰个生意。 嗱，咁都得嘅，我都请人嘅公司 系啦。嗱，咁啊一鸡两尾又可以 谂得好，可以投资啦， 系啊，几好。 喂，咁但系我想知啦，咁你平时听歌嘅习惯系点样样嘅咧？ 哇，我都好杂下嘅， 系 即系冇话特定咧，但系我自己中意听广东歌比较多嘅，咁、但系我个人就比较少接触新歌。 系 头先阿琼咧一齐行嚟嘅时候都倾，喂，对上一首听嘅歌系乜嘢？跟住死啦，你考起我，我冇特登记呢样嘢。 但系佢讲完之后系几新嘅，我觉得佢系。 你做乜口疾啫？你几新嘅喎？睇 新嘅都成五年前嘅啦，咁样。 对于我哋两个嚟讲，可能唔系新，但我觉得对于即系好多 普罗大众系嘛，一般市民啦， 系新嘅。 系边首歌？我点估啊？ 估到边个歌手嘅可能？ 应该都系陈奕迅嗰啲噶啦，系嘛 ？friend 噶 ，friend 噶。 咩？同佢 friend？ 系啊，系啊，系啊。 哦，咁系咪佢粉唱 嘅？咁又唔系去到咁黑声。唔系，系洪卓立嘅歌， 洪卓立 系阿 Ken 嘅歌， 系 苏根。 哦，咁都唔系好旧啫， 系啊，都系今年 都系今年嘅歌啫。 唔系，但系你过今年数几多首听过嘅歌咧？我真系数嚟数去都系可能阿 Ken 嘅啲歌。 哦， 我唔记得啊，有时听完我好冇记性。 O K， 咁系因为做咗朋友，所以即系会我留意多啲咁样嘅关 系。系啊， 都唔算好旧嘅，不过睇佢嘅 list， 近几年啦，可以话 系一啲。 应该系我哋嘉宾目前嚟讲为止，算系偏后生嘅嗰批噶。 系啊， 系嘛， 系啊， 起码你未去到周润发啊，或者系徐小凤啊 咁大件事。 系啦，系啦， 小凤姐。 快我哋啲嘉 宾可以重温噶嘛咁样。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史莱姆咧，即系拣下一啲歌啦，同埋即系讲下佢啲嘅故仔。 系好 啊！你第一首拣嘅咧系 Tonic 发你个梦，系啦。 系啊，呢首精彩啊！ 系点样精彩法啊？ 嗰阵时其实我听呢首歌咧，听得最多嗰阵时，其实我仲打紧工嘅。嗰阵时我就咁啱咧，就喺和王嗰度做嘢啦。 Yeah. 咁嗰陣時咧，我好中意聽 Tony 歌啦。跟住 Tony 其實有首歌叫做《你老闆》啊嘛。 嗯。 咁咁嗰首歌其實好似身處地有個好強烈嘅感覺。咁嗰時係好中意聽 Tony 嘅歌嘅。跟住仲有首《Last Christmas》啦。 嗰陣時 係。但係其實呢啲歌係最陪伴我 OT 嘅時候嘅一啲歌啦。即係成間公司熄曬燈啊，得你一個喺度做緊嘢嘅時候，你就可以聽一啲比較釋放能量嘅一啲歌啦。跟住其中一首就係《發嚟個夢》嗰陣時係好常聽。因为其实那边我觉得最重点啦，讲一样嘢就系 dare to be different 啦，即系你要够胆唔一样啦，系啦，即系你唔好惊做多咗嘢，但系你又惊蚀底嗰样嘢，咁系我自己嗰阵时揸得好重要嘅一个理念咯，我自己， okay. 所以我唔怕蚀底嘅嗰阵时， 所以咪 O T 咯喺度，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 O T 好戆居啊，跟住就系嗰个感觉，就系、是。唔係呢個係好重要的一首歌，因為嗰陣時係 prepare 我自己去行我自己想行嘅路，開始即係可能其實我係咪唔一定打工呢、我可以做啲更加多嘅嘢，譬如創業啊，之類嘅嘢。所以之後下一份工都幾特別嘅，入咗一間由一啲比較大啲嘅公司啦，去轉一啲創業類型嘅公司啦、所以俾我自己一個信心，睇住人哋點創業嘅時候，你自己都可以諗下，會唔會你自己都可以創業呢咁嘅一個感覺咯。所以後期即係再後邊啲啦，我除咗做 YouTube 之外，其實我係有一間手機遊戲公司噶嘛。咁我就係開發遊戲。所以呢首歌可以講係一條鎖匙，去打開咗呢道門咯。 哦， 心口個勇字咯，真 係。係啊，好大個添啊個勇字。好在我老婆肯陪我癲咯，跟住一齊去試下咯，試下咯咁樣。 所以你老婆同你嗰陣時已經係拍緊拖嘅關係㗎啦。 哦，嗰時已經拍緊拖就嚟結婚咯。 哇，即係初戀嗰啲嚟㗎？ 我同老婆唔係嘅，唔係唔係。我唔系初恋，佢系初恋咯。 又唔使得戚笑嘅，其实 唔系得戚笑，尴尬笑嚟嘅呢个。你唔好人哋睇唔到个样啊，就系你污蔑我。因为我老婆翻嚟话你做咩咁得戚啊？我好担心啊咁样。 放心，我之后会撩咗佢同佢老婆啲嘢出嚟。不过纯粹好奇，因为头先讲紧好似都系毕业之后已经一份工，跟住隔咗冇耐已经转咗第二份，即系开自己公司，好似好后生 就已经有呢个发展。 系咁，我老婆啦，嗰陣時喺大學一齊嘅，係、yeah. 啊、 oh. ， 所以都一齊經歷住我出嚟做嘢嗰段時間。 驚無人 like， 驚會蝕底，最後成世混喺井底。奇怪，怕你做过想发大慨，太远太怪太出轨太踩界，太过多世俗道理，太现实太低估自己，想法离谱先最直到，即刻做到边有难度，左计右计谂。发得 OK， 得佢哋发梦，我哋先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有五名青年获中央推荐到联合国工作两年，他们分别在政府工作五至八年，来自行政署、机电署、廉署和天文台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今次是特区人员首次以中国人员身份在国家推荐之下到联合国任职，属于重大突破。他又说，青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亦都是未来和希望。特区政府锐意创造条件给青年走出香港，扩阔国际视野和人脉。外交部驻港特派员谢峰形容，推送香港优秀青年到联合国系统任职，是中央政府创新工作方法，调动外交资源为香港青年做的好事实事。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中央希望香港可以早日解决问题，不再出现暴力。他相信香港过去半年的问题和一国两制有关，认为部分人强调两制，排斥一国，带去自决自主的错误方向，希望社会在未来加强认识一国两制。谭耀宗说，今日在北京召开的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只是有一项和香港有关的议程，将会在今个月28日审议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张俊勇的请辞。至于会议会不会谈及就紧急法以及蒙面法进行人大释法，谭耀宗说目前未听到有关议程，如果有相关的议程，会先由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研究之后再作建议。大埔翠屏花园对开日前发生开枪案，被捕的18岁男子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他暂时被控有意图而射击、无牌管有枪械或弹药两项罪名。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明年6月8日，以便检验相关枪械同埋弹药。被告又涉嫌在今个月初民阵游行前夕，同另外五名男子企图在游行期间枪伤警察，被落案起诉一项串谋意图而伤人罪。案件押后至到明年2月18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再讯，期间被告需要还押看管。控罪指被告上个星期五在大埔一个单位无牌管有一支手枪，连弹夹内有14粒子弹、一支步枪、6个长弹夹内有211粒子弹、2支手枪弹夹内有30粒子弹。被告另外涉及一宗管有枪械案，将会在听日再讯。内地央视报道，访华的南韩总统文在寅提及香港以及新疆。报道说，文在寅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又说韩方认为无论香港事务亦或涉及新疆的问题都是中国内政。文在寅又说，韩方理解中方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支持自由贸易，愿意同中方继续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作。文在寅早前在北京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面，稍后转往成都出席听日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同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雨。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865点，跌5点，总成交金额55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2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56点，跌1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6.4升1蚊，盈富基金28.05跌1毫，阿里巴巴208.6升1.6， 友邦保險79蚊，係跌9.5毫。建設銀行6.66升4仙，美團點評100.8係跌咗1.2。中國平安91.2跌6毫，信宇光學科技137蚊係跌咗1.5。小米集團10蚊。小米集團是10.26跌了8仙，中國移動63.65是跌了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日元109.39，瑞士法郎0.982，澳元0.691，加元1.316，新西蘭元0.661，人民幣7.01，英磅對美元1.302，歐元對美元1.108。日經平均指數報23,821點，升4點。港金现价报13,76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4.66美元，卖出1,4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比较多车些少，龙尾接近演艺学院。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咧系车多挤塞噶，龙尾去到遮打花园附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都系车多噶。咁提一提你喺柴湾嘅永泰道，因为要做水管更换工程，所有嘅车辆都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常平街，系需要改经嘉业街同埋常安街噶。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依然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定富街、协和街介乎开源道回旋处至到物华街这一段来回都是比较繁忙一点的。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挤塞，龙尾九龙湾验车中心。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九龙货仓这一段都是比较多车。另外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嗰段啦，龙尾就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新界方面，荃青交汇处一带咧系相当之多车挤塞噶。清泉路去梨木树方向嘅龙尾一路排到去青衣北岸公路近住长安村。咁另外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嘅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站嗰度咧，都系车多，龙尾排翻去荃青交汇处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咦，你系咪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肯定系有人冒认我啦。今日有人冒认官员打俾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喺网上交友，最终都系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有到圣诞，有到圣诞，冇到圣诞，咁先最赞。 小 B，你要唔要啲曲啊？ 曲可卡因呢啲嘢唔掂得㗎 ，Alex。可卡因咧会令你产生幻觉、精神错乱，甚至患上心脏病㗎。 我知，仲会令你呼吸道同鼻腔受损、躁狂、妄想被迫害添啊！ 你知啊，仲问我要唔要？ 我系问你饮唔饮啲汽水啫。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ay no to drugs， 个个中间。 咁家姐咧？ feel the music.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ong young oak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有 YouTuber 史莱姆嚟到以歌会友， 系啊，同我哋拣歌啦。头先又讲咗，即系佢学噶，讲下 talk 啊，诸如此类嗰啲咁样啦。好啦，嚟到今日咧，史莱姆第二首拣嘅歌咧，系五月天嘅作品嚟嘅，叫做《倔强》。 佢全部呢啲咁正能量嘅啲歌， 系咪啊？系咪有啲唔惯啊？使拣翻首负能量啲。 好啊。 你有听负能量歌噶？ 有，我头先咪话要发泄咯，喺 O T 嘅时候， 即系听。但系头先嗰啲都唔算系好发泄啫 ，Tony 讲系你，即系嗰啲都系 都还好啊。 Upbeat， 然之后同埋有种幽默感喺中间啊嘛。 系啊系系。 系咯，即系我谂住你会唔会自己喺屋企都听怨妇嗰啲歌啊？ 咁又冇啊？ 听《重返失乐园》啊， 《躲衣柜女》啊嗰啲。 注定男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呢一类就好惨， 好似系即系青春中学嘅时候会听呢啲歌，咁但系大个就好似会听，但系唔系即系你可能真系冇经历失恋啊，即、就、系、是、你唔会特登听啲失恋歌， 好嚣张。 系咯，头先又话佢系初恋，我唔系喎， 我冇经历过失恋啦， 所以我惊唔到啲花边。 史嫂佢态度真系好差。 死啦！今日仲要系我哋结婚周年纪念。Exactly 是今日。 哦，录音呢一日啦， 系录音呢一日系真 的。哦，唔紧要，咁样都可以原谅嘅。 翻去跪玻璃，搞唔掂。 咁但五月天嘅《倔强》系一个咩嘅？点解咁喜欢呢首歌？ 其实有故事嘅， yeah. 因为我其实咧身边一直都即系好多五迷啦， 系、 总有一个五迷喺阻紧，我觉得。但我自己本身就唔算系好。听好多佢嘅歌嘅、最多就係恋爱 ING 啦，即係唱 K 嘅时候一定会唱嘅歌。咁但平时真係好少听佢嘅歌嘅。咁但係有一次，因为我朋友係一个标准啦，可以讲係标准嘅唔係啦。咁佢带我去听佢嘅演唱会。嗰陣時係香港 Disney 第一次喺 Disney 又搞演唱會嗰次，咁嗰次就其实我听过倔强呢首歌嘅，咁、但係唔係好深刻嘅感觉。但係嗰次演唱会呢，可能现场气氛好劲啦。咁、嗰次我第一次听呢首歌呢，我係听到喊嘅。即系我冇试过噶，我冇试过喺演唱会会听歌听到喊，跟住里边其实有啲歌词我觉得好，即系可能好 fit 我嗰阵时嘅处境，因为嗰阵时我就好努力喺 YouTube 上面啦，就谂住尽第一铺，睇下我嘅 YouTube 如果我出尽全力去做嘅时候，可以做到一个咩嘅高度啦。咁嗰阵时就好俾心机去做，亦都俾好大压力自己。嗰一排应该系我做紧每日更新一条片嘅时候啦。咁嗰陣時係真係好辛苦，壓力都真係好大嘅，因為你時時刻刻你係諗住要拍啲乜嘢，要拍啲乜嘢，跟住除咗拍嘢啦，跟住剪片啦，可以講係冇生活咯。 系咯， 我嘅生活就系制作影片， 维持咗几长啊？呢个时期， 同埋呢样嘢好矛盾，因为佢拍嘅就系佢嘅生活， 系， 但系佢为咗拍片变得冇生活， 我会就拣装个 cam 喺我额头咯，开直播算啦，大佬，唔好搞呢嘢啦。 所以真系大压力嘅嗰阵时，都 keep 咗有一年， 哇，几 嘅时间，一年嘅时间。 但系你每一嗱，一般人可能會諗就係、是、喂咁一日一條片啫，學你話齋啫，我咁啊開始 live 多一條片啦，即係我呢啲度叔精咧。咁但係其實可唔可以講啊？其實你一條片可能係幾長啦，同埋背後其實一條片你其實要花幾多少時間去到處理？ 其實拍嗰下就多數唔係真係好耐嘅，咁可能 let's say。睇下咩類型啦，咁、general 嘅可能兩三個鐘可能拍得完啦，跟住但我本身預備呢條片可能要預備一個鐘啦，咁拍又拍兩三個鐘啦，跟住可能剪接係講緊 at least 4個鐘至到8個鐘啦，睇返你條片嘅複雜程度啦，跟住仲要上字幕啦，因為嗰陣時都好堅持就係每一條片仲要上埋字幕，係啦，咁呢個我自己嘅少少堅持啦，其實一條片坐底要10幾個鐘嘅，即係個製作嘅時間 出到嚟大概。几长？ 5分钟， 五分 系五分钟。 五分钟嘅娱乐用咗10個鐘去完成。 係啊。其實最初係自己一個人嘅，一個人去做曬成件事，但後屘發覺都搞唔掂，要開始一啲剪接同事咁幫手，先至開始有翻啲生活咯。 你咪經歷咗嗰一年之後咧，即係人生增咗某啲嘢啊！即係例如我本身好中意食嘢嘅，但係我係拍咗一年，我真係我唔想即刻食飯咯，我唔想再打機啦咁。 咁又冇咁 negative。我反而是我自己进步最大了。因为那年你逼住自己你冇计你焗住要进步。你日日都拍你冇能冇可能唔进步㗎嘛。 嗯。係啦。咁一定我可能会因为樽颈或者开始就会。 哦有啊。 冇动力呢你。 有樽颈过㗎。 Yeah. 是的。我想樽颈嗰时可能就是演唱会嗰排。 是的。 跟住一播嗰首歌嘅时候哇那个 feel 就嚟㗎。 因为你听拍低自己喊嘛，嗱有一条片， 我觉得好尴尬。 有一条片啊，再系好开心啊， 会侵犯版权嘅。如果唔可能，我都拍咗，因为首歌有版权。 系、 yeah. ，因为佢里边讲嘅就系、是、我大家睇翻歌词先啦。 你唔好喊喎。 吓唔会唔会，而家唔会啦。 大个仔，如果佢肯喊，我即刻快啲喊，喊喊喊喊喊。 我 哋 即刻 开 cam 拍嘢， 系啊！佢就话我嘅固执好善良，即系爱我嘅人唔好紧张，跟住我嘅固执系好善良嘅，即系我嘅手越康庄，我嘅眼神越发光。咁、其实喺里边，即系会身边好多人好担心你会咁挨得咁辛苦嘅时候，咁呢个又系一个即系我自己嘅心声咯喺里边。 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客栈，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给你的拥有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的地方，我我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照过才能出现风光，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我和我最好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不算失望，不能绝望，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 身边嘅人，你自己已经咁抑压啦，嗰阵时 系， 咁你身边人察唔察觉到你嗰种压力又好啊，唔开心又好啊，诸如此类嘅咧？ 其实我老婆一定知嘅，但系我自己个人咧就系有咩都会收埋嗰啲嚟嘅，唔知系咪大男人啲啦。即系我比较唔善于分享嘅，咁但我老婆又好叻嘅，佢善于挖我啲嘢分享俾佢听嘅，所以我哋嘅关系一直都系咁样，即系我可能唔系好讲啦，收埋啦，但系佢又真系好似我心里边条虫咁样， 即系老婆系做催眠嘅嘛， 系啊系，佢 讲俾我听， 你而家好舒服，而家瞓低有个草原，系有个窿，系你掉晒啲嘢落去咁样， 行入去见到条门打开个锁，究竟入边有啲乜嘢？ 其实最常用嘅就系俾晒啲钱我，俾晒啲钱我， 跟住好啦，我俾晒啲嘢你啦。 咁所以你经历咗嗰一年之后，咁嗱你又难受啦， 系 咁有冇影响到你两个关系噶？其实 都冇啊， 冇嘅， 冇乜特别。系我记得有一次好估唔到嘅，就我自己突然间买机票咯，走咗去台湾。因为嗰时压力真系好大，觉得我要行开一下，跟住就我同老婆讲，老婆我想行台湾一转咁样，跟住我就自己一个买机票就自己飞咗个台湾，跟住就但系过到去我都系离唔开工作咯，结果都系系我过到去都系拍片，唉真系唔争气， 即系要夜市啦咁样咧又系， 但系嗰转都重要嘅，系啦，即系我俾个位置去重整一下自己嘅谂法啦，咁嗰啲系几好嘅嗰转。但系嗰段系直情有少少情绪失控到咧，开直播喺度有少少发脾气咁样咯，有少少啦，即系有啲负面，好少嘅，好少会将啲负面情绪摆喺直播嗰度。 O、okay, K， 即系咩？你系闹自己啊？ 搞错啊？ 定系话人啦、啊？定系边种嘅负面先？ 各种啦，即系闹下人又有，跟住闹下自己又有，咁都有咯。系、哦，所以呢啲我好少会做，但系嗰次就咁去咁去发泄咗出嚟咯。 系有冇人 backup 啊？条片？ 可能有关，我自己就铲咗嘅， 系咪先？因为做 YouTuber 嚟，梗系 系啊，而家网上 好危险噶，好多噶呢啲嘢真系。 咁但系头先讲嗰一年，去到几时你发觉，咦？系时候要再改变我嘅生活模式啦，我唔可以再每一日都 keep 住系呢一种嘅节奏，呢一种嘅 routine 咁样。 其实嗰阵时，我记得呢个难关系点样挨过咧，就系、是。都是靠我老婆咯，因为那段时间我真的想不到怎么突破樽颈位的时候，那我就是老婆真的去坐低跟我倾下，喂，怎样可以调片好一点啊，怎样可以有进步啊，样真的去倾，真的去拆的时候，那一下有个很大的转捩点，那就真的舒缓到那个压力咯，同埋真的 keep 住做这件事 ,promise 咗自己做一年的，那就真的做到一年，那就到一年之后就唔得啦，个堂个位搞唔掂啦，搞唔掂啦，咁可能会转下我出片嘅啲方向同埋模式啦。 咁、既然佢即系讲到佢太太就系佢系佢太太嘅初恋啦，系咪系有冇搞错嘛？ 系啊，佢系佢太太初恋，但系佢太太唔系佢初恋。 唔好再讲呢样嘢啦， 咁佢冇经历过失恋 嘅痛苦，系啦。 咁同埋即系太太俾好多支持佢啦，咁样。咁通常我哋都系拣华语歌嘅，咁但系既然佢太太佢心目中嘅份量咁高嘅话，咁我哋今日咧系 大赠送， 系啦，佢拣咗一首系讲佢太太故事嘅一首作品上嘅， 系首英文歌嚟嘅， 系啦 ，A Whole New World， 系 啦，一个新世界。 一整个新世界， 一整个新世界。呢首歌系你属于你哋两位歌定系一个点样故事？ 好多啊，因为回想第一次点解会觉得呢首歌觉得好 touch 就系 Disney， 跟住嗰阵时再烟花啦， yeah. 都好多年前啦，其实都嗰时 Disney 好似啱开咗冇几耐，系咪咧？死都唔知啊，呢时间唔好记得。但系。头几次去 Disney 嘅时候，觉得有一次睇烟花嘅时候，就觉得好感动咯。喺嗰个位置就觉得，即系我同我老婆一齐两个人，嗰时系女朋友啦。跟住一齐听呢首歌，跟住有啲烟花，哇，好靓，嘭嘭嘭咁样。咁你嗰个位置就会好感动，好 touching 嘅。咁嗰首歌就嗰阵时开始就会成为咗类似系我哋嘅主题曲咁样。 因为背景就系播住呢一首， 系嗰阵时烟花嘅其中一段系《A Whole New World》噶嘛，系啊，咁就系、是、所以呢首歌系好重要嘅首歌，系、啊，跟住到去我哋结婚嘅时候， 系， 我哋行教堂嘅，但系行教堂嘅时候咧，有一 part 献唱咧都系呢一首歌，因为好少人行教堂，但系唔系用诗歌噶嘛，跟住我哋就 系 比较特别啲嘅，我哋就嗰时去我老婆仲系教紧中学嘅，佢以前系老师嚟。咁所以佢就揾咗自己學校嘅學生啦，組咗一隊 choir 啦，咁一齊獻唱呢首歌《A Whole New World》咯。 跟住一唱咧，啲回忆就系咁爆出嚟，即系结婚当日啦。跟住系好作为背对住好多人，嗰日都几多人嚟到观礼啦，好似都四百几五百人。嗰時比較多朋友， 咁而家咧， 而家就 有 啲黯然啦。 而家冇剩翻低幾多啦？ 而家大家都大個， 而家 大家都成家立室， 打麻雀都好開心啦。咁 又曲解我意思 啊！我哋咩黑心傳媒嘛？ 好坏、啊！ 我哋成个标榜就系黑心， 好旧啊！真系 精彩，精彩 系。 诶，讲到边啊？ 四百几， 四百几，系咁，所以我就背对住佢哋，望住 choir 咁样唱紧呢首歌。但其实我系流紧马尿咯，系喊到扯晒虾嗰种咧， 即系咧永远都缩嚟缩去。 跟住嗰班学生望住， 做 乜嘢啊？你有冇咁感动啊？即系我哋都觉得还好，使唔使咁感动啊？你咁样，即系我就因为谂起好多回忆啊。咁嗰首歌就更加打入我嘅心里面。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shining, shimmering, splendid. Tell me, princess, now when did you last let your heart decide?And under on a magic carpet ride a whole new world, 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 No one to tell us no, or where to go, or say. 六以及西方反恐情报专家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形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好像注射了类固醇的阿盖达战士，因为他们比阿盖达有更高战斗技巧、更好战术、更丰厚财力，可以购买车辆、武器、食物以及其他装备，令到伊拉克政府难以对付。專家又說，近期發生在伊拉克的襲擊事故增加，反映伊斯蘭國在當地重建力量的階段似乎接近完成。又說伊斯蘭國已經改變策略，轉為地下活動，而不是佔據土地，以免成為打擊目標。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巴蓬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以及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雨。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78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60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2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56点，跌1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蚊，升2.8；阿里巴巴208.4，升1.4；盈富基金28.1，跌5仙；建设银行6.68，升6仙；友邦保险79.25，跌0.5；中国平安91.1，系跌7毫；美团点评101蚊，跌1蚊。小米集团10.24，跌1毫；顺宇光学科技138蚊，跌6毫；中国移动63.75，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英镑10.144，瑞士法郎7.942，澳元5.383，加元5.924，新西兰元5.15，欧元8.6345。每百日元对港元7.1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47。日经平均指数报23821点，升4点。港金现价报13790蚊，升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83.87美元，卖出148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而家东行过海交通几好嘅，系铜锣湾北角跑马地线比较多车，龙尾喺中环广场附近。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比较繁忙嘅，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咁至于其他般嘅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观塘嘅协和街下行，咁近住同仁街嗰度咧有工程，交通比较繁忙嘅，咁龙尾去到和乐村。伟业街而家系茶果岭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啦，同埋大业街段咧都系有少少塞车噶。而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咧，亦都系多车，咁啊慢车个龙尾近九龙湾德福花园。长沙环嗰边咧，长沙环道去旺角，咁啊而家近住大埔道一带都系多车，龙尾过咗钦州街。咁啊新界方面咧，荃湾嘅杨屋道横龙街咧，因为交通繁忙啊，咁啊亦都影响到咧荃湾路近住荃青交汇处去九龙方向就比较多车啦。清泉路去德士古道方向，龙尾去到枫树窝路附近噶。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醒你要远离烟酒、少食盐油、多菜少肉、日日运动，健康精明之选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喂，你咪话好难请人，我有个好办法噃。 系，讲嚟听下。 劳工处嘅工作试验计划， 介绍你的新人，无论做全职定兼职，30日试工期间，公司同佢冇雇佣关系。之后劳工处会俾佢最高7800元嘅津贴，公司就俾500元。嚟我公司试工嘅新人，工作经验唔多，但肯学肯做，我请咗佢做长工啦。有兴趣就打2152-2090问下。 嚟到下昼嘅4:02， 系啊，翻嚟今日二哥会有 Eric 阿琼啦，仲有 YouTube 我哋嘅嘉宾啊史莱姆。 系啊，头先讲你同你太太嗰首歌啦，我想问一下咧，你点求婚嘅？其实 点求婚？ 系啊， 哈哈，要讲嘅系咪啊？我OK 嘅 ，OK 嘅 ，OK 嘅 ，OK 嘅。咁嗰阵时我老婆生日，跟住我就预咗差唔多时间嗰段时间求婚嘅。咁我就比较惊喜啦，就约叫佢啲朋友约佢，去一间餐厅度食饭。咁嗰阵时我就比较穷啲嘅，咁但系好好笑嘅，但系唔知点解嗰间餐厅系冇人嘅。即系懒系包个场咁样，但其实我冇包场， 佢拣好好远山头角嗰头。 跟住我就特登揾啲有琴嘅一啲嘅餐厅嘅，跟住就借咗佢部琴，跟住就弹一首歌，跟住自弹自唱，跟住就求婚咁样咯。但其实我系唔识弹琴嘅，我为咗去求婚，我就学弹琴，学咗两个几月咁样， 即系学嗰首歌， 系嗰首歌，系跟住之后就自弹自唱，跟住就其实我段片喺度嘅。但我从来冇播过出嚟，因为真系太恐怖了。走音啦，甩beat啦，脆啦，跟住好恐怖啊！使我自己听翻少少，即刻删，搞唔掂。但系当下系好，即系我都真系预备咗好耐，即系两三个月去真系练习嗰首歌嘅。跟住就咁样咯，咁样去求婚。 嗰首歌系你自己写？ 哦，唔系，嗰时唔系。陈奕迅有每一个明天。 哦， 系。 O K。 但系我谂翻起都系好好笑嘅，因为真系好难听。 但系嗰诚意几好啊！ 系啊，同埋包场嗰个几重要 啊！系啊，包场系好好笑，冇特登俾钱，但系唔觉意包咗。 即系佢一嚟到入嚟，你就已经 ready 喺个琴。 佢入到嚟同啲 friend 坐低一阵，倾下偈先嘅，跟住我就突然间出现，跟住就咁样。 哦， 系懒系浪漫咁，但其实我老婆系未准备好嘅，即系到我弹完首歌啦，唱完啦，佢仲呆紧啊，做咩事啊？搞咩啊？唱乜鬼咧？咁难听啊！佢冇讲呢句，冇讲呢句，即系我幻想佢表情好呆滞。咁但系到真系完咗啦，跟住求完婚啦，即系有啲例行公事啊，即系 嫁俾我啦，中意钱 系啊，咁样花啊嗰啲啊戒指咁，做完啲例行公事之后啦，跟住坐低一班 friend 喺度倾下偈，倾下，突然间佢就喊咯，即系完晒噶啦。跟住做咩？ 好正啊！啲节奏 做咩啊？ 唔知啊，突然间好感动啊！ 老婆系用 I E 噶， 系好搞笑，系慢嘅，系跟住嗰刻我知道哦。好在啫，即系预备咗咁耐，一滴眼泪都冇觉得有啲唔，哎呀，有啲哎呀咁嘅感觉啊，都好去 delay 咗少少，delay 咗差唔多半个钟。 你肯定系因为呢件事， 可能因为哎呀要嫁俾呢个肥仔，搞掂，即系觉得有啲黯然佢嘅人生，人生拍一次拖就系呢个肥仔， 我嘅初恋啊， 系嘅，有夹杂咗少少失落嘅，听得出。 懂清波，也不懂名利。 知我们同步注定了不起，令我不普通，变得坚毅无忌。幕后有一个最大原因，因为你。将来都找到你，我所望我所期，全部喝彩因你起。你是我将来不舍不弃，我的明天创自你。没让天半星看星收日记，无问狮子相遇，前面有没有惊喜。一早知几多风吹雨飞，活着也很快乐，自寻到你。天有我的爱人，给他永远笑声，并常对他变爱。天有我的爱人，有他不再觉得生命无 嗱，我哋头先讲话史莱姆咧，唱歌求婚嘅经历啦。好啦，跟住第四首佢今日同我哋拣嘅歌咧， 系真系佢自己唱噶。 我想知啊，你想系拣合唱版啦，定系独唱版咧？ 梗系合唱版咯。咁难得有机会 Q 自己有份参与一首歌，几大都真系 Q 呢首啊，好紧要。 你系从来都希望系向歌手嗰方面尝试嘅， 绝对冇。不过我好想出歌。是不是很奇怪啊？ 是啊， 不想做歌手但是想出歌。 因为刚刚他讲起求婚的经历的时候，已经把那个情感种在我的脑海里面。 就是等于我不想肥，但我想饱。 似啊，好似我咁，我唔减佢减唔到肥咯，即系系啱嘅喎。 讲翻首歌，想出歌 远咗。嗰阵时其实我好想透过一啲歌去讲一啲故仔嘅， yeah. 其实同埋我好中意去制作一啲嘢啊嘛。因为嗰阵时公司就系话喂，有首歌，跟住就嗰时阿 Ken 啦，同我唔系好熟嘅啫。跟住阿 Ken 知道我入咗嚟公司，跟住喂，可唔可以一齐有啲嘢夹下玩下咁样？嗰阵时。夾下玩下，諗住哦，可能一齊拍條片咁樣算噶啦。跟住突然間個難度升咗好多，跟住就哦，你搞一場合唱歌啊，好唔好啊？咁佢話：點解個合作嘅難度突然高咗咁多？因為一來我又唔識唱歌啦，佢要我一齊唱歌。跟住就話：個 MV 你可唔可以拍埋啊？咁樣跟住我嗰時係打個突嘅，因為嗰時真係完全冇準備過，突然間就嚟。跟住並且係話哦。隻歌嘅 MV 下個月就要出啦咁樣，跟住哇！我又歌都未錄喎，咁樣好趕嘅成件事。但係嗰陣時就膽粗粗啦，就接受咗呢個挑戰。但係嗰陣時都幾唔開心啊！第一次入錄音室，因為真係覺得自己唱得好難聽啊。因為你入到去咧，聽得好清楚自己把聲嘅時候咧，因為好靚嘅器材，咁就聽得好清楚自己把聲，真係覺得好難聽嘅時候，係會傷心噶。是会觉得难过的。是啊，但是仲要是我自己觉得自己未录得好的时候，跟住监制台来讲得㗎啦。即是你说冇得救啊监制。 被放弃的感觉。 是啊 耶稣。得㗎啦。得㗎 啦。OK 㗎啦。交俾我啦咁样。嗰下我真係觉得好唔开心㗎。因为即係觉得件事做唔好预备唔够㗎嘛。 咁但係相对地讲时间係都急啊嘛， 系啊，因为急啊，首歌赶住要出， 系咯。 咁我哋个宣传要配合噶嘛，你冇理由隔咗两个月之后先至再宣传。 下次两年前揾我 开定声， 开定声， 开定声， 学定唱， 开始揾老师唱歌，系啊， 学发音乐声咁 样。嗰阵时就真系拍呢个 MV， 我觉得而家谂翻去拍呢 MV 最大嗰个感觉就系我拍完嗰下，因为嗰阵时揾咗好多即系 YouTube 朋友啦、KOL 朋友啦，去帮手做呢个 MV， 即系揾咗好多人帮手。咁嗰阵时我就觉得我唔想辜负大家，因为大家都冇收我钱免费过嚟帮手。咁我又的确冇乜 budget， 公司冇乜budget 俾我嗰阵时。而家离开咗可以讲啊嘛。 其實拍 MV 冇 budget 呢個係全世界， 全世界都知啊。咁我就啱啱入去，我就乜都唔知噶嘛。咁就哦拍啦咁樣，但係 budget 真係唔夠。嗰陣時我自己都要揞荷包去拍。 哇！ 係啊，都揞咗有五位數字啊，拍呢、這個，因為真係好想做好嗰件事。拍完嗰下，我真係覺得釋放咗一切。跟住我老婆係咁啱去咗旅行啦，佢冇經歷陪我拍呢個嘅。跟住但係佢落機車趕過嚟，跟住嗰時咁啱我就拍完啦，殺青啦，跟住就就相遇啦。跟住嗰下我係即刻攬咗老婆喊喎。 哇！ 因為嗰下我係真係我冇人可以，可能我唔習慣同其他人傾訴，咁我老婆係唯一我可以傾訴嘅對象。咁嗰刻我攬住佢就係咁喊，乜都冇講嘢，係咁喊，係咁喊。跟住就我講咗一句就話我驚做得唔好，因為我驚辜負咗大家，又辜負咗阿 Ken 嘅首歌。咁所以嗰陣時真係。俾好大力自己做好呢件事啊！ 老婆见佢机场出嚟就揽住你喊住，你洗得咗几多？究竟几多？你答我系几多？ 你答我，而家唔答唔紧要。 五位啊， 系啦，五位尾同埋头争好远噶噃吓。 咁你听翻首歌嘅时候咧，嗱，因为你头先讲咗系录嘅时候，咁你到时哇，咁喂，我真系要听翻， 系我记得第一次，因为佢 mix 咗出嚟啦，跟住听，跟住系觉得，我把声喺边度啊？我唔係，原來第一段冇自己把聲嘅，第二段開始先有嘅。佢哦，聽到啦，聽到啦。咁但係的確咧，阿 Ken 把聲係佔住嘅，係啦。咁我真係真正一個人嘅時間咧，唔係好長嘅，一個 A 段，一個 B 段咁樣啦，係啦。咁住 chorus 都係一齊唱嘅，咁就因為 chorus 真係好高啊，上唔到，跟住就嗱啊戰一戰咁樣就好啲啦，咁樣。咁我出嚟佢話：，原來監製真係 OK 嘅，係夠到嘅。即系好劲喎，监制真系好劲啊！ 尘封的沙发已闷透，也许坐得太久，谈话亦乏味，还在被记拿着，谁共我比？若果懂得哲理，也许不必退避。曾天真相信我共你走得过生与死，从来未预备，缘分着地由别人伴你飞，用我尚有剩的一口气成就你，不后一生不要献丑，收起想保别来怀旧，初讲的早已遗漏，怎么可永久？可否一一的揭秘，为何还在顾忌？如果想走，不必搏斗，只需松开我手。转机，问题及预备，情分已死，只得他跟你飞。想要用我剩的一口气忘掉你，不哼一声，不要献丑，收起双手，别来怀旧，当初讲的早已遗漏，怎么可永？可否一一的揭秘，为何还在顾忌？如不悔疚便尽管走，只需松开我手。 咁嚟紧会唔会继续今次试咗一次，系啦，继续会唔会真系向呢方面就系追求自己一首嘅音乐嘅作品啊？ 其实都有嘅，其实我嚟开公司之前系录咗一首歌噶啦，已经咁，但系我已经离开咗公司啦，而家咁首歌就有少少孤儿仔咁样感觉咯，系啊，咁但系公司话只歌系俾咗我嘅，咁样咁我就睇下几时会系啦，搞一下首歌。咁而家可能局势啊等等都唔系好啱嘅时候，未必系一个咁好嘅时机。 听住呢 首先我哋 好 做咩啫？ 黑松传媒上身啦嘛， 你想问咩？我想好期待你嘅问题，你想问咩？ 冇，当为大家带嚟欢乐都好嘅咁。 黑松传媒 真系好黑松。 好啦，今日咧史莱姆咧系同我哋拣嚟第五首嘅歌咧，系啦，系农夫 伟大航道。 听呢首歌我听咗好多年噶啦， yeah. 但系嗰阵时一听呢首歌啦，我就一定谂嘅就系第时如果有生小朋友嘅话、嗯，一定会对呢首歌俾佢听。即系首歌好似讲紧唱俾下一代听咁样， 系、嗯， 但系其实 which is 同时系唱紧俾自己听， 嗯、 即系觉得喂你自己嘅青春你自己走咗就冇噶啦，学生时代其实除咗读书，仲好多好紧要嘅嘢值得你去试噶嘛。咁、 嗯、 但系同时亦都同自己讲，其实你好怀念嗰段时间、 嗯， 你好怀念自己所谓青春嘅时间过得快，你冇好好把握啊，咁嗰啲嘢。咁、嗯、所以呢首歌我自己都真系好中意嘅一首歌，并且到而家真系生咗 B 啦，我都冇改变呢个谂法，都真系会觉得啊呢首歌大个，等佢大个嘅时候一定会俾佢听咯。嗯 但你系咪由细到大已经系抱持呢种信念噶啦？即系试多啲唔同嘅嘢啦。其实即系 其实唔系嘅， 系 不过咁啱我 ，sorry 走音添，咁啱我走音，系咁啱我自己性格可能都系中意玩咯。 啊、 即系大学嗰度会中意搞学会啦，同、埋会中意去啊嗰时候我玩魔术嘅， 系 咁我就用好多时间去玩魔术啦、 嗯， 即系去做一啲。同其他人唔同嘅嘢咯。 咁你嗰阵时喺大学系因为魔术学会咁样识咗而家太太定系？ 唔算嘅，我哋同一个宿舍啦嗰阵时。 哦， 系啊，同个宿舍同科嘅。 哦，系、okay, 啦、okay, okay, okay, 我系去祖爸咯，即系 O K 嗰啲。 受 苦嘅，受苦嘅，我骄傲嘅嘢。受苦，受苦。我样都似系嘛？我冇好人啊，帮你讲埋心里面嗰句。 我想讲，第一， 配合度真系好高，小林。 我希望佢可以咧，即系第时，即系因为好多人咧，譬如自己嘅人生系咁样规划啦。但系当你做咗爸爸嘅时候，到你嘅小朋友长大嘅时候，你会用另一套价值观摆喺佢身上。 我好惊噶都。 系啦，我希望你 keep 得到。 变怪兽家长噶。 系，如果你 keep 得到就好好。 好大件事，因为我成日都好，因为啲身边咧、 嗯， 其实好多家长都系咁噶，到。自己出自己仔女未出世或者未即系读书咧，就得噶啦，到时啫， 求其想点啊，得啦， 系啊，唔使特别拣学校噶啦，唔使。跟住大到真系到嘅时候，侧边成个大气氛咧逼佢咧，跟住就会好紧张啊。跟住由幼稚园之前嗰个叫咩啊 ？Play group 嗰啲已经开始要预备啊，要拣啊，已经学嘅嘢，咁我觉得好辛苦嘅。咁但系 at least 我呢个 moment 未变成咁样，我都好惊自己会变成咁样，希望唔好啦。 嗯 ，OK， 我带小朋友先啦， 系咯系咯系咯， 系咯为小朋友制造一个希望可以系佢成长会高兴嘅一个环境， 系咯， 同埋有自由度嘅环境咁样咯，系咯。喂，但系今日其几高兴认识阿史莱姆啦 ，thank you thank you， 系啦，咁另外我都期待佢嗰首 solo 嘅作品几时会推出嘅， 系啊， 我私底下 send 俾你听， 好啊， 唔好静静鸡播鬼咗。 我哋做得出嘅， 喺入面淹住淹住， 好担心。 点解有把怪声嘅？ 听唔听到？听唔听到？ 今日出事 系啦。今日多谢晒小林武同我哋拣咗五首歌，同埋讲咗佢五个自己嘅故事。 Thank you， 多谢晒 ，thank you。 呢首歌系我特别为你而写嘅，可能你而家唔知我讲紧咩嘅，但系到你大个攞翻呢只歌喺 CD 机度播，你会知道我为你做咗啲咩嘢。细路哥细细个仲细得几多啲，唔好俾你嘅童年净系充满考试同测验。望下个天咁好天，去下海边，因为到你大个就会忘记乜嘢系大自然。做学生要争取时间，有几多功课做都好闲，唔使喊。当你正式上班，先知道乜嘢叫惨。原来做功课好简单，做人好难。唔好怪你学校好似好烦，嗰几个先生，因为冇一个先生系可以烦得过你老板。唔好介意，你要点只系小事。操行分就系玩紧迷你版嘅办公室政治。唔好笑你同学仔，因为佢将来可能系同你做一世嘅兄弟。啊，顺便一提。千祈唔好食烟，点解？因为你想象唔到佢有几难戒。写俾你呢只歌，将所有我经过我做错，咪学我再做错，因此我写俾你呢只歌， 想当你跌低过挫败过，有力再去突破。大多几岁你会想搵返个情侣，老土啲讲一句，唔係有心就唔好追佢，你諗下佢流嘅眼泪伤害佢，将来佢唔再相信爱，你仲点过意得去？爱情係好玩，但係唔好玩爱情，你一个唔小心可能会影响佢一世人，我係过来人。我做错咪学我再做错，因此我係喎。记住饮酒唔好饮咁多，尤其是有杯着晒火，一定要朋友帮下拖。猫到瞓低都冇乜所谓，最怕起身喺隔篱见到个好似我咁嘅男仔，你就知道乜嘢系蚀底。唔好随便同人发生关系，或者话前事不提，都系另一种虚伪。因为我始终认为你老公都唔想知道佢有咁多襟兄弟啊。写俾你呢只歌。将所有我经过我做错，咪学我再做错，因此我写俾你一只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油麻地上海街一间金行中午大约十二点发生劫案，六名男子劫去总值大约100万元金饰之后逃去，事件中冇人受伤。油尖警区刑事总督察林婉玲表示，有六名劫匪持刀或者锤仔指客店铺内的两名负责人，并且劫走金饰之后往尖沙咀方向逃去。他说经初步调查之后，不排除涉案男子包括南亚裔人士。警方之后在疑犯的逃走路线拾获口罩，但是未能够确认是否同案件有关。他呼吁如果有人目击劫匪犯案过程或者逃走路线，联络油尖警区重案组第三队报案。被劫金行的饰柜玻璃被砸至下陷，玻璃碎片散落一地，部分金饰以及托盘散落在玻璃上。反修例运动引发连场警民冲突，超过3000个警员被起底。警民关系主任谭宇希接受本台铿锵集访问的时候表示，他的个人资料被公开之后不停受到滋扰，认为市民将发泄的情绪放在警员家属上面令人沮丧。对于警员在多次示威现场以曱甴称呼示威者，谭宇希认为外界无需过分演绎，亦都可以用正面角度睇，形容曱甴好有生命力。他又说不认同警员没有展示委任证和警员编号，市民无从投诉，认为现在有很多申诉渠道，同时亦都要等监警会的报告。化名亚恩的警员认为721事件是导火线，希望政府勇于成立独立机构调查事件。有网民在9月29日发起全球反极权游行，其中52人被控暴动罪，另外社工许黎明被控袭警。处理总裁判官苏慧德决定维持各个被告的禁足令和报到次数，亦都批准案件押后至到明年3月13号，但是批准其中一名的被告离开香港参加新加坡的游学团。案件早上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多名辩方律师反对控方申请将案件再押后12个星期，并且希望报到次数减至两星期一次，同埋撤销禁足令。控方就话所有人嘅重犯机会仍然真实存在，禁足令仍然有需要。又话每星期报到可以确保被告留喺香港，放宽嘅话可能令到被告忘记系咪已经报到，造成混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北京，展开三日访华行程，听日会在四川成都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日本传媒报道，安倍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可能提及中国海洋活动同香港局势。 另外，南韓總統文在寅上午抵達北京，中央電視台報導文在寅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又說韓方認為無論香港事務抑或涉及新疆的問題都是中國內政。文在寅又說韓方理解中方在重大問題上的立場，支持自由貿易，願意同中方繼續加強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的溝通協作。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雨。依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906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65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2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56点，跌1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8，升2.6；阿里巴巴208.4，升1.4。盈富基金28.1，跌5仙；建设银行6.68，系升6仙；中国平安91.1，系跌7毫；友邦保险79.2，跌7毫；美团点评101元，跌1元；小米集团10.24，跌1毫；信宇光学科技137.9，跌7毫；中国移动63.7，跌2.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8。日元109.38，瑞士法郎0.981，澳元0.691，加元1.315，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7.013，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821点，升4点。港金现价报1379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4.77美元，卖出148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都是繁忙啊，咁啊龙尾去到铜锣湾嘅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公主道过海畅顺，漆咸道北过海都冇乜龙尾嘅，系靠右边线去尖沙咀就比较多车啲，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九龙嘅路面方面呢，而家沿住观塘道东行去油塘啊，近康宁道一带呢都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附近。而協和街下行啊，近住同仁街嗰度咧，就因為有工程嘅關係，咁啊比較繁忙啦。龍尾去到物華街，咁另外仲有觀塘嘅偉業街啊，偉業街去茶果嶺方向，近住進業街一帶都係多車嘅。龍尾近啟福道。新界方面咧，較早前荃灣洋屋道一帶咧，因為交通繁忙嘅關係啦，咁啊同埋橫龍街都係多車啦，咁已經去到咧荃灣區嗰邊咧。荃灣嗰邊咧交通曾經係比較繁忙嘅，咁而家咧係荃青交匯處就仲係比較多車，就冇之前咁擠塞噶啦。環保處提醒你啊，最後環保處提醒你嚇，唔好空轉汽車引擎啊，因為交通督導員同埋環境保護督察可以向違例嘅司機發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日吃两份水果同三份蔬菜，有助减低患上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大肠癌等多种慢性疾病嘅风险。一份水果大约系一个中型橙或者苹果。一份蔬菜就大约是半碗煮熟了的菜。今日开始记得每餐都吃新鲜蔬果，用不同蔬果去配搭菜式或者当作小食。水果蔬菜二加三，身体健康好简单。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一秒足足有四分钟。 想你这一秒，因你我心跳，给我多一秒，懒理其他，只可跟你抱紧了。我最爱听你心跳，与你每一秒，如何留住这一些美。 今次有咩想讲嘅系爱上一个人当下嘅感觉，所有嘅感官都由对方牵引。四分钟嘅歌曲就系要将落入对方世界嘅一秒尽情放大。作曲填词都系阿 Matt 自己，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欣彤《一秒》。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嚟自 JW 有句新嘅派台作品。 你教我心舒畅。 作品嘅名称叫做《年末感恩》。可能今年你都需要感恩，就系有好多人为你嘅将来付出过，甚至乎系牺牲咗佢哋同家人共聚圣诞呢一个嘅日子，去为你付出啊！至于佢嘅 fans 咧，今年好庆幸就系应该佢有好多唔同嘅 solo 作品啦。今个礼拜有一个几 viral 嘅一个嘅访问，就系话啊，有啲嘅女嘅 fans 觉得佢俾到佢回春嘅感觉啊！ 你若要回家。吧，大半马那件衬衫给了你，会化身我请天生的挂他。我没有回家，就在楼下，手机在震动时，如果可以合照，你在楼上笑着吗？从这刻分你代价，无限期度假，分心你我问臂弯可靠着吗？谁又会怕恋爱足人还是太慢？何妨让你知我乱撒气油，做天的步行我们的专事，就看星与月可否都会不变。你若有难关，最伟大救生衣好吗？要靠紧我方知怎么着它。我亦有难关，就是情话不知心跳动时，从都不会害怕爱着谁，没有其他。从这刻不理代价，无限期度假，分心停下你我问臂谁又会怕恋爱捉人还是太慢？何妨让你知我乱撒凉气肉，昨天的步行我们的专事，就看星与月可否都会不变。从来名贵仍然只得你，无从回馈仍然只得 做姜涛。有佢第三首嘅 solo 嘅派台作品《一天多一点》。跟住我哋有 CY Leo。就冇同你讲沙冷气我嘅，但系用另一句嘅对白，唔想你离开。新嘅 single。 Stop, wait a minute, lady. You should stop and hear this. No, not the way you're going. I won't let you go. This might be what you're searching. Oh, you should really hear this. Yes, I'm talking to you. just feel the music.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ong young nok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嚟到阿勁嘅部分，今日新收到呢一首派台嘅作品，佢系李榮浩全新专辑嘅第二首派台歌。 为什么深仇大恨，总有人成了敌人？我揭穿你，我也难过。曾通宵把酒言欢，八卦音乐聊不完，现在却说对不起我。我也试过单枪匹马去替你解围，你想要富贵却把我推下水。我之间你从来都不可能吃亏，我只好祝福你，祝你一切顺利。旧朋友你好好走，我就不陪你这么久，之后路上你没有我，对你来说没什么。也许我们没有，曾通宵把酒言欢，八卦音乐聊不完，现在却说对不起我。我也试过单枪匹马去替你解围，你想要富贵却把我推下水。你我之间你从来都不可能吃亏，我只好祝福你，祝你一切顺利。但不再是朋友。 李榮浩第二张全就是第六张全创作专辑，曲词编监和大量后期工作都是他自己一力完成的。歌曲名称叫做《老友记》，讲的就是曾经无所不谈的好朋友。 之后好可惜，甚至乎冇办法再倾到一句偈。而好啱地咧，喺杨丞琳嘅最新专辑当中，有一首广东歌嘅作品，都系讲紧呢个主题嘅。 难开口的，全告诉你，烦恼悔疚病痛，直到一切散播于不知的群众。无非孤单，才拜托你陪我翻那些美梦，那副交心的模样，令我很相信。夜了才想起，做过谁知己，情义从雨伞，谁料走出落地，是我挨不起。忘记曾是最亲的你， 填词有陈永谦，作曲有林家谦，拣嚟杨丞琳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我不认识你》。 如心不痛，难以置信，临尾会这样痛，要怪只怪世界。今天消息灵通，同一张嘴，无数个你，还见我放轻松。你眼中的等闲事，做我心很重。夜了才想起，做过谁知己，情义重于心。谁料早相